那么即便是翻唱别人作品呢，对于音色的把握和情感的拿捏依然是非常的到位哈。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咱们总是能够看到林俊杰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活跃翻唱别人的歌，但其实呢在2010年的时候，他呢就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叫做他说，他呢是女字旁的他。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重温的就是林俊杰的这张专辑他说。那么今儿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你呢为什么喜欢 JJ 林俊杰，还有他这个哪首歌是你最爱的呢？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林俊杰的这张专辑他说呢，这个名字有两层含义，这个他是刚才我们说了是女字旁的他哈。那么其中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专辑当中所有的翻唱歌曲都是林俊杰曾经给其他女歌手作曲的歌。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取自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就叫他说。那么这首歌的作词人呢是孙燕姿。那么当时呢，林俊杰想创作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曲哈，然后呢就找到了这个孙燕姿，想找他帮忙。最初呢打电话邀约的时候呢，孙燕姿并没有直接答应。不过呢有一次他们在商场的后台见了面，林俊杰呢就把自己制作的歌曲样带拿给燕姿听了之后呢，孙燕姿觉得哇曲子不错，这才答应下来哈。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就写好了词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他说，也是来自这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 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你清醒，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哦，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所谓，

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 JJ 林俊杰的这张专辑叫他说，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安琪和 MJ。 那么我想吃鱼说了哈，刚刚偶然听到熟悉的他说，宛若一盏明灯点亮了暗藏在各个角落的记忆，我想他了，可是呢我不能告诉他这件事儿。这个他呢是一个男字旁的他哈，是个男他。那么好吧，这个怎么说呢，告不告诉他呢，这是还是自己的事情哈，但是呢还是希望你能够选择勇气哈。行走的 CD 说了哟，这是看来是 JJ 的铁粉哈，他说 JJ 从小就听他的歌长大，超级喜欢林俊杰的情歌呢，有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感，就像他在说这首歌，像讲故事一样，把你带到音乐的情感当中，情感代入感特别强，让听歌的人呢能够感同身受，这不仅仅说明歌曲的成功，同时也是歌者的成功。每一次呢我去 KTV 都必点他的歌，耳熟能详的实在是太多了哈。那么缪斯乔说了，林俊杰从小学起就喜欢的歌手，独特的声线，多才多艺哈，作词作曲呢都十分的优秀。那么这本专辑当中收录的都是 JJ 写给别的歌手的经典曲目，像郭靖的心墙，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张惠妹的听海等等。或许呢有人会觉得 JJ 版的翻唱不如原唱，可是我觉得独有他的风格和味道。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他说，歌词呢实在是太细腻了，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却诉说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故事哈。副歌部分的记得钢琴伴奏，听着就勾起了回忆，有人呢会记起了离开的爱情，有人在歌词当中寻找安慰，他静悄悄地来过，他说不曾离开过。大上上也说了哈，上岁数了耳朵就不好使了，前段时间听林俊杰的新专辑圣所，开始第一句听成了 JJ 帅着呢。我知道林俊杰哈是有点自恋，但是呢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使他制作团队的名字叫 The Swagger Nets 啊。听众丸子咪他也说了，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林俊杰用甜美这个词呢可能有点不恰当，但是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阳光大男孩。第一次听他说这盘专辑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怪，为什么要翻唱别人的歌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歌都出自他的原创，才知道原来他是这么一个细腻，这么温柔，每首歌都会带给我心灵的感动，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同，缓缓的，静静的，有的时候呢听着听着就会流泪，听着他说会感动，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你去那儿了说，每一次听 JJ 的歌都感觉好感觉，手机里好多林俊杰的歌，以前的现在的我都喜欢。那么喜欢林俊杰多年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哈，他之前非常喜欢 SHE 组合中的黑臂田馥甄，那么当年还偷摸的给他写了一首歌只对你有感觉，那么后来呢这歌被华研公司买下来给当时才出道不久的飞轮海组合来唱了。那么让林俊杰没想到的是，华研公司最后还安排了田馥甄和飞轮海合唱这首歌，好扎心哈。那么这样林俊杰呢也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他觉得这歌应该是自己跟田馥甄合唱啊，对不对？所以说后来呢在制作他说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林俊杰就把这首歌也收录进来，算是弥补一下自己心中小小的遗憾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只对你有感觉》。只对你有感觉，来自 JJ 林俊杰。那么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跟各位送上的是我们的听众翻唱的歌曲。那么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 Bernie Shelley 的当你哈。那么这首歌呢也跟林俊杰有关系，具体什么关系呢，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回来之后再来告诉大家。也欢迎各位呢，如果说觉得自己的唱歌非常棒，嗓音特别牛的话，也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这个翻唱作品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我是英超，待会儿见了，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 Bernie Shelley 的当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

提醒大家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啊。到了中午了哈，相信各位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哈，准备开始吃午饭了。那不知道今天中午吃啥呢？不过呢，相信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很痛苦的话题吧。好吧，不管怎么说呢，都要好好的吃上一顿饭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 JJ 林俊杰在2010年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他说哈。那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那么呢，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放的是我们的听众 Bernie Shirley 的《当你》哈。那么这首歌的原唱的是王心凌，这歌呢也跟 JJ 林俊杰有关系，啥关系呢？就是曲作者是林俊杰。后来呢，这首歌也被收录在了这张专辑《他说》当中。当时呢，林俊杰给这首歌呢重新进行了编曲，虽然说还是唱着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着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还讲着暗恋的故事，但是呢，很多歌迷表示和王心凌版本的感觉还是有点差距的，不知道呢各位更喜欢哪个版本呢？我们来看大家说什么吧。高尔夫说了，林俊杰的才华真是没得说哈，最近几年感觉他呢总是在录综艺打游戏，感觉呢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写歌，但是呢新专辑的质量竟然出乎意料的不错。这事儿呢我就要吐槽两句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班里呢总有这么一类人，你玩的时候他也在玩，你学习的时候呢他还在玩，但是一到考试呢他就考得特别好，就特别是吧，觉得大家都懂的哈，可能林俊杰就属于这种好学生类型的这个歌手哈。年轻真好，说了林俊杰拥有磁性的声音，我始终记得那些声音。第一次我听见林俊杰的歌，我就被吸引住了，是那个老师说让我唱林俊杰的歌。嗯，哪个老师？是你的体育老师吗？我当时发现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哈，从此以后就喜欢上他的歌了哈。你是我的海，说了一直都喜欢林俊杰的《记得》，每当我感觉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就会把《记得》拿出来翻一下。什么叫翻一下？应该重听一遍吧，是不是？不为什么哈，或许只有他的文字能够让我如此感同身受哈。他还说了，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小孩，可是呢，我学会了接受和释然。我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可是呢，我会努力努力再努力。1000年之后，还记得你给的爱。努力是必须的哈，但是我希望大家呢更是要想清楚我们是在为什么努力，好吗？我们一起来分享林俊杰的歌《当你》。 说再见， 的时候，等你说今天的烦恼，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能实现，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哦，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你的眼睛眯着笑，可乐伴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跟你说今天的烦恼，跟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当你来自 JJ 林俊杰的演绎，很多人呢喜欢 JJ 的理由呢可能有很多，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JJ 真的是一老好人哈。这个之前呢他就真的是为很多人解过燃眉之急，不知道咱们的听众里有多少朋友喜欢胡歌哈。在2005年的时候呢，胡歌演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天外飞仙》，那么这部剧的主题曲创作呢当时是交给了华研唱片，华研公司呢安排的是 SHE 组合来唱。当时呢这个剧组呢听了很多样带，都觉得这个曲风呢不太契合《天外飞仙》这部剧的主题，后来呢就辗转找到了林俊杰。哎，不久之后呢人家就拿出来了一首一眼万年的谱子哈，公司人一看，哇 bingo 就是他了，太合适了，赶紧找人填词安排录制哈。那么在录制这个制作专辑他说的时候呢，林俊杰也是亲自演绎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吧，一眼万年。 泪有点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爱恩鲜愿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 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心疼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要不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我回头看擦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线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 万年来自 JJ 林俊杰，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深海来跟我们聊聊。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林俊杰，还有他在2010年推出的翻唱专辑《他说》。Timothy 风说了，看来好多歌还是很有好，看来多听歌还是很有好处的。前段时间呢，看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里翻唱《知足》，结果呢，第二周考试题目就是《论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和助人为乐的关系。这首歌呢，立刻就派上了用场。我特想知道您这是考的什么内容哈？这题还挺有意思的。ZZ 说了，喜欢的音乐有很多，但是呢偶像只有一个，你们懂的。对我来说呢，听 JJ 的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自然而然哈。当然了，每一首作品出来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所以 JJ 的资深歌迷呢，我这样说，只要是他的作品我都喜欢。手放开说了，是 JJ 的歌呢一直都是流行音乐当中划过的横行。作为我们这些不是音乐达人或者不是音乐界里面的人来说，听他的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娱乐和放松的时间。那么在这一章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专辑《他说》当中呢，林俊杰演唱了很多自己曾经写给别人的歌曲，但基本上呢都只是重新编曲，唯一一首《保护色》是在重新编曲的基础之上把歌词儿也给改了，这是变动比较大的一支哈。 那么这支歌呢，原唱是张韶涵，最初呢收录在06年的专辑《潘多拉》当中。后来呢，林俊杰邀请他和自己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JJ 和张韶涵一起演绎的《保护色》。 是爱情的保护罩，不想变糟糕，就让世界都颠倒。藏起华丽的羽毛，收起骄傲的棱角，爱你，我穿上迷彩，也伪装我的微笑。Angelus back with the new groove. If you don't know, my DD is going to have a new groove. And JJ's making it sound a little Indonesian. Catch a glimpse of what it is, and JJ.的思考、yeah、爱情不止华丽的外表，扬起嘴角，永远猜不到下一秒、yeah yeah oh、 保护色来自林俊杰和张韶涵的共同演绎哈。亚美比亚的高山他说了，喜欢林俊杰很多年，感觉很美好，因为说他名字的时候呢，嘴角会慢慢张开，最后变成微笑的样子。诶，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哈，林俊杰啊，还真是哈，英超，诶，好像念我的名字也能这样哈。好吧，小树等子说了，一直认为 JJ 是擅长写曲儿的能手，几乎所有出自他手的作品都是一听就觉得很好听，例如当你记得、一千遍我爱你、末日之恋、小说、明天见、我们、爱笑的眼睛啊，写了好多歌词哈。这么多这个旋律优美动听的歌都写给了别人，作为一名创作歌手，又要保证自己一年一张的创作速度，实在是很令人惊叹和忧心的哈，因为这势必会影响到自己专辑的质量。说实话呢，如果说把上述歌曲全收录了自己的专辑当中， JJ 一定会比现在更受欢迎吧。我想不通的是，写歌给别人比自己唱还要更省心更赚钱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真的要对 JJ 说，你人真的是太好了，竟然把这么多主打歌全送给了别人，哈哈哈。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理念哈，就是说人生有很多事哈，真的是不到那个点儿上啊你不成的，就像你做菜是一样，特别是煲汤哈， 包不够，用什么火包，用什么锅包，用什么汤来包，包到什么点儿上的话，这个东西是出不来那个味道的。那么人也是一样，所以说呢，之前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没有理由的，白白去做的，一定是为了未来那个更好的你，为了那一日的到来而准备的啊。那么在歌坛和影视界之间呢，有这么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林俊杰和电视剧《爱情睡醒了》剧组之间到底是个啥关系。首先说这个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我是没看过。这个问题呢，恐怕只有当事人能够回答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林俊杰也没有在公共场合说过这个事儿哈。这个剧呢，是由唐嫣、邱泽、戚薇等人主演的影视剧。在这部40集的电视剧中呢，一共用了18首林俊杰歌曲作为插曲哈。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很好奇林俊杰到底跟这个剧组有啥关系，能够如此慷慨的把歌给他们哈。其实我觉得呢，这事儿这个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哈，万一这个主创、导演或者说投资方就喜欢 JJ 的歌呢，对不对？这事儿没法说起哈。以下分享这个林俊杰的《握不住的他》，那么这首歌呢是《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当然也是今天我们分享这张专辑《他说》当中的一首曲子。 银白岁月呀，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挣扎浸湿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呀。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有无力有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答心放不下，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呀无解呀，随着时间都会成长，最少的爱像刀疤，想过给一个说法，放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他昂沙眼吧。 握不住的他来自林俊杰的演绎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他当年给张惠妹写的歌曲，就是叫做记得哈。那么这首歌呢经历也很有意思，据说是根据林俊杰17岁跟女朋友闹分手的时候来自的这个灵感写出来的哈。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呢，也是依然是由我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由徐克执导，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于南、佟丽娅主演的影片《智取威虎山3D 哈。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最后一起来分享记得林俊杰。 永远的爱我，一切